攻读亚毛斯第九章。我看见物主站在祭坛旁击打柱帽，门线震动。他说，我要砍下他们众人的头，剩下的要用刀杀尽，他们中一个也逃不了，一个也不能幸免生存。即使钻入阴府，我的手必从那里将他们揪出，即使飞上高天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拉下。即使藏在加尔默尔山顶，我必去搜寻，从那里将他们逮回。即使避开我的眼目，潜入海底，我也必令角龙将他们咬死。即使在敌人面前被掳去充军，我必命刀剑杀死他们。我的眼注视他们，是为加害，不是为祝福。物主万军的上主一触摸大地，大地就融化，地上所有的居民便都哀嚎，全地泛滥有如尼罗，退落有如埃及大河。他在高天建造了楼阁，在地上奠定了穹苍，招海水倾流于地面，他名叫亚威。以色列子民，你们对我岂不是像故事子民？上主的断语，岂不是我由埃及领出了以色列，由加菲托尔领出了培类舍特人，由克尔领出了阿兰人。看，物主上主的眼注视着犯罪的国家，我必由此地面上将它消灭。然而我不全然消灭雅各伯家，上主的断语。看，我必下令要在万民中如人用筛子筛以色列，不让一粒落在地上。我百姓中那些说灾祸不会临近，不会来到我们身上的一切罪人，都要死在刀下。在那一天，我必竖起达味坍塌的帐幕，修补他的缺口，重建他的废墟，使他重建有如往日，使他们征服恶东的移民和属于我名下的万民。行这事的上主的断语。看，时日将到，上主的断语。那时耕田的人要紧靠着收割的人，榨酒的人要紧靠着播种的人，山林要滴下新酒，丘陵都要融化奔流。我必要转变我民以色列的命运，他们必要重建你荒废的城市，再住在其中。栽植葡萄园，饮其中的美酒，耕种田园，吃其中的出产。我要将他们栽植在自己的地内，他们不会再从我赐予他们的地上被拔除。上主，你的天主说。